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综合科的主任葛化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口腔保健，在口腔当中我们如何洗牙，以及在刷牙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内容，今天都会和葛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好的，首先是北京安定医院周六上午9点到11点在安定医院多功能厅有抑郁症中心12病区主治医师武江为大家讲解强迫症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然后是北京友谊医院人人健康学校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是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门急诊楼7层阳光大厅，有热带病科主治医师王磊为大家讲解夏天小心吃进寄生虫。接着是人民医院下周三下午2点在人民医院门诊5层报告厅有呼吸内科穆新林副主任医师叶软健主治医师为大家带来肺癌的治疗及随访，肺癌患者的营养支持等讲座。然后是北京长安医院周六上午9点在长安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由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的讲座，欢迎大家前往。下周二上午9点在长安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心脏中心主治医师王艳江带来的房颤不同治疗方法与化法林教育课堂。最后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周六上午9点在新街口院区行政办公楼4层报告厅有感染科孙成栋主治医师为大家讲解空调病。周六上午10点还是在新街口院区行政楼4层报告厅有急诊科涂家红主治医师为大家带来急性胸痛的急诊处理和鉴别诊断的讲座。周六上午11点还是在新街口院区行政楼4层报告厅有内分泌科陈佳主治医师为大家带来关于高血脂与糖尿病的讲座。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就是说的很多哈，大家如果没记住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在通知公告栏上进行查看，是吧？ 啊，对，是。 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部综合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葛化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葛大夫，您好。 各位听众下午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常常我们每天都要坚持的哈，刷牙。当然了，说到洗牙未必有人这个坚持啊，其实洗牙也是应该定期的。另外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像漱口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漱口、刷牙和洗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爱护我们这个牙齿方面是一个一步一步更为严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一个人来说，正常的这个口腔的牙周的保健来说，那咱们俗称的洗牙我们实际上分成两类的，一个是叫牙龈以上的叫龈上洁治，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洗牙。那么还有一个更深部的治疗，那就是叫龈下洁治，牙龈里头的去龈下的牙结石。那么这都属于治疗的措施。那么作为平常个人的保健来说，那么可能就主要是依靠于一个就是机械性的，咱们就说刷牙日常的维护。那么作为一些辅助性的药物的，你比方辅助性的药物治疗，你比方说可以使用一些漱口水啊，还有一些洁牙素啊，